获得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型号合格证。报道又说 ARJ21 医疗机具备重症加强护理病房 ICU 的功能，规模泛化空间布局，模块化空间布局设计的多用途医疗机，具有医疗救护和医疗转运的功能，可服务于航空医疗救援网络。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一度广阔云带正各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57点，跌咗38点，总成交金额1,04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64点，跌咗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42点，跌咗6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16.67跌一仙，腾讯控股245.8升4毫，恒生中国企业57蚊冇起跌，美团148.8跌4.2。阿里巴巴67.1跌2.6，香港交易所261.6升2蚊，京东集团178.2升2.2，友邦保险68.7升1蚊，南方恒生科技3.02跌咗4.6，商汤1.75跌5仙。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5，英镑8.993，瑞士法郎7.927，澳元5.07，加元5.81，新西兰元4.645，欧元7.837。每百日元对港元5.3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546。日经平均指数报27,872点，升咗344点。港金报15,62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5.51美元，卖出1,666.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通往渣华道嘅支路，近廉政公署总部大楼嘅交通意外仍然未清理好，龙尾而家去到北角政府合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见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慢线落湾仔咧，就去到收费广场。九龙入口就近住理工湾位。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温思劳街，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业村一段慢车而家近住德宝花园。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屯门公路转车站一段慢车。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窝打路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大角咀方向近上海街嘅慢线暂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5:43，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早6:32。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就需要开住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现已展开， 由即日起至11月20日，登入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金曲和歌手。 今年可以投选的奖项包括最受欢迎日本金曲、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

二， 星期二 去到切啦，去到切啦。今日星期二 个奔神 Monday Blues 啊嘛， 星期二就有访问厅。今日六点钟喺我哋苏颂音乐出现嘅嘉宾将会有周欣婷 Yan 听嘅。 冇错，咁啊好犀利啊！我哋今次咧真系与 CEO 对话一般啊！我哋嗰个嘅内容系， 我觉得系大家即系首先听到佢过去呢段时间，佢虽然未冇乜点出歌啦，系啦，即系上即系仍然一年都有嘅，咁迟了悔改啦，咁。跟住，但系即系佢自己作品，亦都等了一段時間。究竟經歷咗啲咩咧？其實佢幕後一路做咗好多嘢啦，咁亦都好多 聽得出 好多嘅體會啦，同埋好深入嘅。今日我覺得，因為特別講音樂，我哋平時咧嗰日訪問完咗之後，都有同佢講，我話我覺得有趣位，平時我哋會講音樂同歌手、音樂人咧，都係會一個製作啦或者創作嘅角度。咁但係基於 Yan Ting 呢段時間佢嘅工作時體驗咧，多咗一個 身份。 多身份喺个商业嘅角度点样去睇，点样同艺术之间平衡啊？啲感受，我觉得系几有趣嘅。 我绝对建议咧，如果即系做开 marketing 行业嘅朋友仔，你未收工嘅话，或者你准备收工，唔好收工住六点听埋 Yan Ting 个访问先好收工。 如果你系玩音乐，中意音乐， 学到嘢嘅，我觉得都唔止添啊，即系唔止音乐啊，即系整个 marketing 范畴，我觉得佢都讲到啲分享俾大家。 因为佢都好无。我哋问佢都有分享佢工作上嘅体验啊，咁亦都会讲即系一啲咩嘅事件令到佢决定好啦，咁啊翻嚟香港出歌，咁啊有意外现场呢首歌，同埋真系解构晒成只歌所有嘅嘢，好多大家疑问都会喺今日呢一个访问里边听到，我觉得系啦，啱啱六点至七点即系有周欣婷嘅， 系啦，咁啊讲开一啲关于推广嘅嘢咧，我都要推广一下， 呢个犀利 啦，因为咧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咧现已接受公众投票啦。今届咧，我哋系设有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手、最受欢迎女歌手、最受欢迎乐队或组合、最受欢迎日本金曲、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咁啊，有好多个奖啦。咁啊，大家可以登上 rthk.hk 香港电台第二台网页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俾你最喜爱嘅歌曲同埋歌手噶啦。咁啊，你投票之后咧，系会收到一个验证嘅电邮嘅。揿咗电邮入边嗰个连结咧，就代表你正式投咗票噶啦。 所以大家除咗中意听本地嘅流行音乐之外，如果都中意听一啲环球音乐啊。即系呢个国际嘅音乐，环球咁啊，好似 环球，你系咪某好似讲咗某间唱片公司咁？ 国际嘅 国际间系啦， 系啦。咁我觉得你可以都花少少时间嘅，亦都系需要时间，因为里边我哋个网站里边，大家都会 preview 到一啲候选嘅单位嘅作品啦。咁我觉得系花时间你要拣嘅，因为都几多歌啦，几多唔同单位啦。咁所以今晚夜晚晚翻到屋企食完饭啦，得闲啦，咁慢慢可以开咗你电脑电话，慢慢听，然之后去拣选你自己中意嘅歌同埋单位， 冇错，一次就追翻晒。咁啊，讲起呢个环球音乐，最近真系好多嘢听嘅，唔系即国际间 系国际间嘅音乐， 好惊大家 get 错咗意思，即系喺即系外语市场也好啦，即系日语、韩语市场也好啦。最近咧，我就真系好中意、好留意一个单位， 系。 就是一个二人组合嚟嘅，咁啊 Yoasobi 即系一男一女嘅组合啦。咁啊，点解咁喜爱咧？第一就系、是、佢哋由出道开始咧，第一佢哋好有佢自己嘅风格，即系你听嗰啲编曲、 啊插。插一句， 啊好啊、 阿斌讲呢样咧，唔系因为佢候选咁样讲，好似好叫咩啊？ 系唔关事嘅，系啦，佢哋唔系拉票啊，唔关事嘅， 唔关事。因为我哋有睇过佢冇入围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咁我哋就 戴翻个头盔先啦。 系冇入围到嘅，咁所以我哋就。 系啦，咁但系即系都要私心即系讲下呢一对组合，点解咧？因为我觉得佢哋近排都好多嘢发生。即系首先讲翻，即系佢出道嘅时候，我已经好留意佢哋啦。因为 Yoasobi 佢哋本身即系系有一个，即系你听到佢哋啲编曲系好复杂嘅。咁但系亦都系同时间系好多嘢玩嘅喺佢哋嘅编曲入边，同埋佢哋嘅主题咧，好多时候就系将一啲。小说音乐化，咁所以其实佢哋嗰个一路喺音乐嗰条路线系好清晰。咁去到最近呢，点解我话佢哋好多嘢发生呢？首先第一样嘢就係因为最近新嗰套高达就出咗街啦。咁啊，然后呢冇错啦，咁所以佢哋就担任今次唱高达嘅主题曲啦，就係首次咁啊，有嗰首祝福啦，就非常之好听嘅。咁啊，另外呢震撼啦！有一件事非常之震撼啊！ 你 send 出嚟嗰个嘛？ 系嗰条片啊！ 哦，我有睇嗰个，真系讲咗咩？嗰、那个 咩啊？ 你 send 出嚟嗰条 嗰条片 ，Yoa Sobi 嗰条 ，Yoa Sobi 点啊？ 扮扮 The First Take 嗰个嘛？ 唔系啊？ 唔系嗰个咩？ 唔系啊？ 仲有 send 第二啲咩？ 有，我都嗰、那个都唔关 Yoa Sobi 事。 我知道，但系啲人模仿啊嘛。 嗰、那个系似 Yoa Sobi 啫，佢唔系 Yoa Sobi。 你知啊？都系你 send 出嚟噶嘛？其实 我冇啊，有咩？我唔记得喎、啊。 嗱，唔系我 send， 唔系 Carmen send， 唔记得、 啊。仲有边个咧？个 group 系啊，一系你老婆 send 你拣，一系你 send 你老婆 send 你自己拣。 冇印象咯，系咩？有人扮 Yoa Sobi 咩？ 有啊， 可能系咪可能我风格似啫？ 似啊，扮 The First Take 啊嘛。 嗰啲美术风格又似咁样咯。 成件事我第一眼睇我 get 唔到咩嚟噶。 个样似唔似啊？ 我唔知啊，你熟啲啊，我未详细去了解啊。 唔系讲呢样，讲第二样嘢，因为咧，话说。如果本身喜歡高達的朋友仔咧，咁、我深信去日本之前早幾年去旅行的時候咧，都一定有去過台場去睇高達啦。 嗯、 因為台場嗰邊有一個真係一比一等身大的高達的模型， yes. 都唔可以叫模型啊，嗰、那個叫figure 嗰啲雕像咁樣。 好大嚿噶嘛， 好大嚿。 所以之前喺旺角見到龍珠嗰只咁大。 係啦，咁 但 係 龍珠嗰只唔係一比一，因為佢大過一個人。 嗰個係一個高達咁大啊！嗰、那個龍珠，咁但係今次咧，因為其實近幾年咧本身我哋就淨係去台場先有一睇高達啦，而家好多地方都有啦。我記得上海好似有一隻啦，跟住 網上面都有一睇高達啦。你好多地方有一睇嘛？ 系啊， 我都有上网睇高达 啊。系啊系啊， 我终于睇高达啦。 系啊，跟住然后横滨又有啦，而家横滨都有一睇高达嗰个 figure 啦。 除咗水手先，我都有高达睇啦。横滨水手，你知横滨水手咩？ 我知啊， 哦、你知 啊，系啊。喂，你唔好当我好似系嗰啲 知啊， 咩都唔识咁样先啦。诶、 运动嗰啲我唔知啊嘛。 真系。 继续啦， 唔系咁咧，我想讲即系最近我睇翻一个好特别嘅活动，关于 Yoa Sobi 就系因为咧，横滨嗰边有一部好大嘅元祖高达啦。咁然后咧。佢哋 Yoa Sobi 最近受到一個日本電視台邀請咧，就去到嗰個橫濱嘅高達前邊，佢 set 咗一個好大嘅台， 係 咁，然後就喺夜晚嘅時候，就喺嗰個電視節目度直播唱呢個高達《水星的魔女》嘅主題曲《祝福》。嗰、 哦、 件事好勁，因為咧佢嗰個台係整到，即係如果有睇高達嘅人會明嘅，就係、是。因為高達咧，佢要入廠維修噶嘛，咁佢就會有嗰啲升降台啊、剩啊，佢嗰個場景就係佈置到好似喺動畫入邊嗰啲，即係啲維修人員要去整高達咁樣嗰啲咁樣嘅場景，然後去唱呢隻歌咧，咁我覺得好勁。咁同埋因為好似話嚟緊。嗰、那個高達要維修啦， 我真 係真係要維修啦， 真維修 係啦，咁所以就喺嗰個 live 度啊都可以睇到。叫做啊，仲可以望到幾眼咯、 哦， 就算個人過唔到去都睇到幾眼咁樣。 即係因為嗰隻元祖高達咧，我必須要講嘅，其實咁耐以嚟咧、我對於高達嘅動畫啦、音樂啦等等咧、遊戲啊相關啊周邊咧，我都冇乜接觸嘅。 係， 我亦都慶幸嘅，因為如果你入咗嗰個坑嘅話咧， 你就使多好多錢啦， 使多好多錢買佢嘅遊戲啦，使多好多錢買佢嘅模型啦，咁樣周邊啦咁。咁但係最近就聽你哋講得多呢個《水星的魔女》啦，仲有一個幕後推手咧，就係髮型師啊。咁因為平時同我 你嘅髮型 師，咁之前剪頭髮，大家都傾下啲工作啊，傾下社會民生嗰啲啦。 佢就推介你睇《Yoa Sobi》嗰個係嘛？ 唔係，嗰個你推介嘅。我要重申一次，咁咧，因为后屘有一次唔知讲起动漫， 嗯， 咁佢系比较熟悉同埋中意，即系八九十年代嘅日本动漫。咁而嗰阵时系我哋系讲起音乐开始先嘅，因为嗰次我提起一个名咧，就叫我真系希望我冇记错，赤川彦次呢一位嘅音乐人， 知。 咁啊，认识佢咧，我认识佢就系因为叶问嘅原声配乐， 系。 咁啊，嗰次就讲起啦，就即系。讲起呢个人名，我记得叶问，跟住喺嗰个发型师 friend 嘅角度，佢觉得哦呢、這个佢比较后期一啲啦，跟住佢就推介，其实我最中意赤川彦次系几时咧？佢话好早期，机动警察 跟住工學機動隊， 哇！ 我冇記錯嘅話係呢兩個人啦。因為亦都係因為佢講完之後，我走去真係的起心肝睇呢個工學機動隊，真係第一套嘅、 哦。你係睇動畫版定係 電影 真人版啦？ 電影 電影 唔係真人電影，係真係最早第一套第一套嗰套。 係係 係係係。係啦，咁啊就聽翻啲配樂咁。早少我嘅剪頭髮，佢話你趕唔趕時間啦？我唔趕時間啦。跟住佢就放低咗嗰個教剪，放低咗個風筒， 跟住開啟咗靈魂嘅對話。 由佢喺電話度攞咗呢一個機動戰士，唔係機動警察其中一集，然後就播咗個片頭俾我聽。你睇下佢嗰个配乐，你欣赏下咁。 其实我想讲咧，即系讲开又讲咧，其实以前一啲动画经典动画嘅配乐系真系好劲嘅。即系例如有一套咧，嗰套叫咩咧？早排 N 字头嗰、那个串流平台都有翻拍做真人版嘅，就系讲关于宇宙牛仔咁样嘅，即系一啲太空嘅古仔嚟啦。OK。咁然後咧，佢勁就係勁在，其實好多時候嗰啲日本動畫咧喺國際間開始出名咧，就係、是、因為佢哋嗰個配樂，因為我頭先講嗰一套咧，佢係整套嘅動畫配樂咧都係用一種叫做 bebop 嘅 jazz 嘅風格去玩，咁所以咧就突然間喺歐美嗰個市場爆紅，其實 somehow。即係以前我哋會覺得，睇動畫好似淨係睇畫面啫，睇古仔啫，或者睇嗰啲機械人啊嗰啲設計啦。但係可能再到即係大個少少咧，就會開始留意佢哋啲配樂嗰啲嘢咯。 我修正翻係穿井燕翅，對唔住。 穿井燕翅 ，OK OK， 唔 緊要， 我 都記錯咗，我都唔記得個名。咁但係就系会发现其实系有好多呢啲好熟悉嘅名称咧，你会不停喺之后往后嘅一啲好重要嘅作品会不停咁样出现。 系啊，咁跟住令到佢讲完之后，佢会解释俾我听，即系讲完音乐之后就讲剧情啦。真系佢话佢真系睇晒好熟高达，然后佢就会话俾我听，哦，高达究竟以前咧佢好多唔同嘅系列嘅，你想入坑嘅话咧， 宇宙世纪， 你就有边啲开始睇？佢话最 original 旧嗰套咧你可以睇嘅、嗯，然后佢仲会讲，哦，因为呢个系列嘅动画，佢系探讨紧反战嘅意识或者我人类殖民啊，即系去反思呢啲，有啲可能系讲环保嘅议题， 系啊系。 然后佢讲紧嗰啲作品可能系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已经出现噶啦， 冇 错，即系我哋未出世啦。咁而有阵时好衰嘅，你大个咗，你除非有一班人去怂恿你，或者有 friend 怂你，你就走去睇，或者有啲事件，如果唔系嘅话，你会觉得哇，有啲旧咧，嗰啲风格唔系咁容易而家入口睇到，因为你而家睇嗰啲，譬如鬼灭嗰啲，哇，啲嘢好靓，你 冇错， 巨人嗰啲，你睇翻旧底嘅，你会觉得 有啲作 画 系 点 解咁嘅咧？ 系啦，你未必睇得惯嘅。咁但系喺佢分图咗之下咧，咁我就真系揾翻1979年嗰套 旧嗰套啊， 最旧最旧嗰套开始睇，咁啊睇咗少少啦，咁啊感受翻以一个参考。经典作品嘅角度容易啲入口嘅，即系一起个音乐，其实都听过。哦，你响啊，你嚟攞啦，你咁 站在大地上的高达嗰啲， 系啦，即系呢对我嚟讲系过去或者我未接触过嘅，咁啊翻转头去睇咯，我觉得系几得意，无论系音乐啊、作画啊、风格啊、主题呢啲。 其实如果你想入坑高达，我都推介你可以睇下《水星的魔女》嘅，即系最近呢一套，因为点解咧？因为佢呢一套系好儿童向嘅，好啱你， 好啱我。遥か遠くに浮かぶ星を思い眠りにつく君の選ぶ未来が望む道がどこへ続いていても共に生きるから ずっと昔の記憶連れられてきたこの星で君は願い 外呢一首啊，你介绍啊 ，YOASOBI 嘅祝福啊， 嚟自动画《水星的魔女》。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即日起，需要接受强制检测的市民或特定群组，要事先在网上预约或者使用检测登记码，才可以接受免费核酸检测。检测方法改为只采集咽喉拭子样本，即是指撩喉咙，不再撩鼻。在乐富的一个流动检测站，有受检市民表示使用检测登记码登记的安排方便，亦都有市民表示希望能够同时采集口腔及鼻腔样本，以获得更准确的结果。检测承办商之一香港分子病理检验中心主任黄利宝说，政策实施首日需要安排额外人手为市民登记，但是相信这个只是一个过渡期，未来一至两星期后市民会适应。近期居屋在下星期二开始揀楼，房委会今日公布价单，其中售价最高的单位是北角暨华苑高层一个457尺单位，卖5,309,000多元，平均尺价11,000多元。售价最低的单位是启德启恩苑低层一个189尺单位，卖1,243,000多元，平均尺价6,500多元。今期居屋有七个项目，合共提供近9000个单位，包括北角暨华苑、启德启恩苑、码头角冠山苑、观塘安秀苑、将军澳超明苑、沙田如德苑及东涌御雅苑，以市价51折出售，售价由大约124万至到531万元不等。房委会早前收到超过25万份申请表，并且已经在今年6月搞珠。广东省卫健委通报，过去一日全省新增2,649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319宗确诊以及2,330宗无症状感染。其中广州新增114宗本土确诊个案，2,263宗无症状感染，以及118宗本土无症状转确诊病例。新增感染者主要在集中隔离场所隔离观察人员、居家隔离观察人员中排查发现，涉及海珠区、白云区、天河区、花都区等地。市卫健委通报，当前广州疫情正处于关键阶段，广东举行疫情防控调度会，研究部署广州防控工作。会议指出，要高质高效做好核酸筛查，以最快速度开展风险人群排查，防范疫情风险扩散外溢，与此同时提升扩容隔离和收治能力，加强方舱医院隔离场所建设，最大限度满足涉疫风险人员隔离需求。台湾新增24,935宗新冠本土确诊，再多15名患者离世，单日死亡病例是大约半年以来的新低。死者年龄介乎40多岁至到超过90岁，全部属重度感染。疫情指挥中心统计，今年直至昨日累计本土死亡个案有超过12,390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坏车啦，就喺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平石村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上二道，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平石村对开有坏车，慢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伟业街近上二道。另外，较早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通去渣华道的支路，跟住廉政公署总部大楼的意外仲是处理紧噶，一带是比较多车，经过请小心啦。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是接近收费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 车龙是排到去理工湾位。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范围车多，东行的龙尾接近东港中心。另外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都有些车龙了，排到去映月台。二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香港木球会慢车，龙尾在深水湾道近南丰道。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这一段多车，龙尾排到界限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去到果栏。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窝打路道有水管急收，去大角咀方向近上海街的慢线封闭了。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村去深茂坪，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坪去元朗，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另外，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去东隧近住太古城啦，系有坏车阻路，一带系车多噶，经过请小心忍让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听不到、看不清，还要行动不便，这一切都无阻李敏仪沉醉在艺术创作。 佢話其實畫畫可以即係幫我自己嗰陣時，譬如可能有啲咩壓力啊、唔開心嗰啲，我咪可以減翻咯，等自己舒服啲啦。 佢由繪畫到各種各樣嘅手作，幾乎都係無師自通。星期六晚九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文教組製作《四通八達》，一齊走入敏儀嘅藝術世界。 我是上秋余卓飞。 我记得好细个好细个的时候呢，爹哋妈咪就都会在架车入面播麦当娜的歌的。由细到大都一路陪伴着我，他的歌都一路陪伴着我。 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现已展开，由即日起到11月20号登入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金曲和歌手。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一阵间攞部打磨机嚟，加个吉碟上去当戒机嚟用啦。 千祈唔好啊，瑞姐，好多常用工具都系只系为咗某种工作性质而设计嘅啫，滥用其他工作用途咧会产生危险噶。 你蓝牙知己都咁讲啊，听多啲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侦案剧》啦。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常用工具好重要，检查维修不可少。我系 Steven 孙汉林。 Vincent， 你做咩嚟啊？入咗圣人模式咁嘅你？ 我冇进入圣人模式啊，我系反应慢少少啫嘛。 你明唔明白呢种感觉？一日太多事情处理，间中好似部电脑咁，你要揿多几下 Enter 先有反应。 离不开的你，责怪我转机，要飞要飞，我不生不死，无用我你心感意。自己，来过吧，我最爱的意目记，难怪着我都搞足气。I'm just talking to myself, talking to myself, it's okay. 还原我心力的气味，冲击的气味。 别扣分，就放心哼出这下文，极为高都不过想一起恨。我和你开心得太累，伤心得太累，难一对。 听过两首作品，有安俊豪《休眠状态》，Cloud 云浩影 featuring AF 嘅《气流》。潘宇谦离开的感觉。如果要形容自己一部电脑，我想我自己应该是 RAM 比较少的一种。

種輕機，我覺得多多都唔怕嘅。即係例如有一個美少女行埋嚟同你講 ，Wanna be close to you？ 好啊好啊，輕多幾次都得啦。聽下有鍾由美 ，Wanna be close to you？又或者你可以用呢一句答佢啊。 最理想的角色，却忘掉了戏里对白。 Can we try？ 预期后悔，趁有机会再试多一次，无谓想得那样坏，太难面对。前路即使继续坏，也能后退。曾留意我那冲动，你那些犹豫，换个方式邂逅吧，避免重蹈这覆辙。情愿用尽耐性，回头寻找路径，为何弄至这？ 之前有两位阿 Sir 出现，古 Sir 古巨基加埋有力尊嘅呢一首作品 ，Can we try？ 阳光，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平石村慢线嘅坏车仲未拖走噶，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上怡道，仲有就系启祥道近宏光道。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通去渣华道嘅支路，近廉政公署总部大楼嘅意外都仲系处理紧啦，车龙排到去近东港中心。较早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东隧入口嘅意外就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啦。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接近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北角政府合署。

今日呢位嘉宾真系好耐冇见佢啦，唔知佢呢排过成点咧？ 做人啊，正面啲，我深信佢一定过得好好啊，所以我要送呢一句俾佢。烟听日一定会好天嘅， 但系咧，天文台话听日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咧，又好耐冇见嘅 Yan 听周恩婷嘅 Hi， 嗨，大家好。 咁啊，送上我哋呢个礼物先啦。 呢一句咧，真系启发自咧之前啊， 因为打风啊， 因为打风嘅关系，所以 我哋写咗一句叫做啊 ，Yan 听日一定会好天嘅。 呢个系马国明啲 friend 嚟嘅， 系啊，马国明放假一天啊， 系啊，因为你同马国明嗰啲 friend 嚟噶，系啊，因为即系听日一定会好天嘅，即系呢一句系一个好多年嘅一个广告嘅一个 slogan 啦， 冇错冇错， 系啊，即系落住雨都话听一定会更加好啊，即系又好有希望。 先落雨， 耶，就系嗰句啦，所以我哋就将呢一句食咗落你个名 Yan 听嗰度嘅， 嗯，冇错，同埋呢一句我觉得好嘅一样嘢就系，其实佢无论摆喺乜嘢 situation 咧，佢都好似系一个对对方好好嘅一个祝福，咁所以今次就将呢一句咧又啱啱食到 Yan 听嘅听知啦，所以就送俾你啦， 好多谢你， 希望你中意呢一个啦 ，thank you， 系啊，咁啊喺过去呢一段嘅时间冇出歌啦，咁但系你嘅工作又好啊，你嘅生活系咪都经历咗好多嘅尝试啊，好多嘅嘢发生嘅？ 其实系噶，我谂最后一次真系公开见大家啦，系讲紧2018。爱与罪嘅时候，嗰阵时哦，即系拍咗一个即系比较似动作片嘅 MV 啦，咁有吴千语啦，做咗一堆嘅 promotion。咁之后咧，其实就好好彩地遇到一个电影监制，咁佢就话：喂，阿欣，我睇咗你拍嘅嘢，你即系想唔想即系搞电影啊？一齐去做啦。咁我哇好、啊，咁因为其实本身我系读电影， 系咯系咯。 咁所以就嗰阵时咧就同佢做唔同嘅 project 啦。咁其实嚟紧我自己嗰套电影，即系我自己会做翻导演啦，亦都系佢做监制嘅。 系。 咁所以嗰阵时就开始投入咗做电影嘅工作啦。咁而同時間呢，其實嗰個 period 呢，如果冇記錯 ，Mira 都係大概嗰個時段嘅。咁嗰陣時就有首歌叫 ASAP， 咁然後佢就喂啊咁啱得咁巧啦，咁然後佢話欣你會唔會拍個 MV 啊？然後再加個廣告啊？我好啦，咁跟去做啦。咁然後做咗之後呢，啊又好搞笑喎、啊！啲唔同嘅 production 啊，唔同嘅 agency 咧，佢亦都知道哦，呢、這個人拍 MV 又搞到即係。个广告、哦，咁就开始揾我，咁我就开始帮唔同嘅 agency 啊，唔同嘅 production 去一齐做呢啲嘢，咁慢慢喺唔同嘅 agency 做完之后咧，我主力嘅 role 都会系可能一个 brand strategist 啊，或者creative consultant 啊，或者 campaign consultant， 咁嗰阵时啲 brand 就开始揾我啦，佢话喂阿欣，我见你又喺 A 公司，又喺 B 公司，又喺 C 公司，其实你系咩嚟噶？哦，其实我一个。external 嘅 consultant 咯，因为佢喂咁不如你嚟帮我哋手啦，咁我好啊，你想我做啲咩咧？咁然后佢话好，你帮我哋睇嚟紧我哋无论 product 好啊，我哋嚟紧 campaign 啊，我哋点样去打边啲人？咁因为个好处系我喺唔同嘅公司、唔同嘅范畴做过唔同嘅嘢，咁所以喺睇佢本身个趋势，例如个 market saturation， 佢个 unique selling point 系咩？佢个 product 可以点样去行 ？hit 边啲人？以一个咩嘅方式去做？咁就喺咁多唔同嘅 project 当中都学习咗，咁所以就开始帮唔同嘅 brand 真系去做呢样嘢啦。咁所以其实你话啊，过去嘅生活做紧啲咩咧？即系当然音乐其实。去年我都有出《辭了悔改》，咁但係其實呢幾年嚟，即係我會飛可能日本啊、LA 啊、新加坡啊去做唔同嘅 project 啊，喺香港啊，咁所以都不斷係好忙碌地有唔同自己嘅 creation 啦。咁但係我會覺得可能未必喺音樂上面俾大家感受到嘅，但係其實有好多 project 我大家未必知道嘅，但係都其實 keep 住我有喺度仲同大家互動緊咯。 所以對 Yan 聽嚟講，會唔會反而呢三年係行得仲快咗添？即係因為我諗對外界嚟講，可能覺得Yan 聽好似有一段時間冇見，咁大家以為啊係咪行得慢咗？但係頭先聽 Yan 聽咁講，反而做咁多嘅 project 底下，即係加上呢幾年。 咧，我諗一啲marketing 啊，或者一啲project 啊，一啲 strategy 上嘅嘢，其實嗰個環境嘅變化係變得好快，即係有好多嘢亦都唔同咗好多啦，新咗好多啦。會唔會對你嚟講，哇，其實呢三年先係正啊，袋咗好多嘢喺袋度，可以摆落自己身上啦。 其实绝对系嘅。其实我成日都话，我觉得好似活咗三个人生。即系第一个人生就系当然，音乐啊、MV 啊、其实跳舞啊、唱歌、写歌啊，咁都 keep 住有做嘅，都好热爱一样嘢。第二个就 系、 是、以一个电影嘅身份啦，我当中嘅策划啊、所有嘅嘢啊、剧本啊、production 啊，成个 scale 系大好多咯，唔系净系拍个 MV， 唔系拍个广告。咁去到你话 campaign 啊，真系点样去 create 一个人哋？我当因为本身听歌嘅人会听歌，睇电影嘅人啊，中意电影，即系一个比较艺术啲嘅嘢。但系你话我真系一个 marketing， 真系有 campaign， 我话叫你卖个香水咧，你点样卖？咁拍一个广告只係卖香水嘅其中一部分。但係我点样去真真正正 create 一件事呢？即係我之前都有同人哋讲，哦，我唱咗首歌，当然我哋可以派台啦，我哋可以摆 YouTube 啦，可以做唔同嘅嘢。但係一个歌手，哦，如果淨係喺 online 嘅，佢冇一个 online to offline journey， 佢冇同你做一个 show， 佢冇出一隻实体碟，佢冇喺出面见你，你冇 complete 到呢个 journey， 其实件事唔真嘅。咁但係点样去 create 呢个 momentum 去滚动到，哦，大家会认识呢个人呢，咁或者认识呢个 product 呢，咁就喺呢三种唔同人生入面，我學習咗唔同嘅嘢，然后就将佢变为一套武功囉。咁所以你话哇，其实系咪行得仲快，其实系嘅。即係当然人哋话哇，咁你个脑系咪会好 stressed 啊，好多唔同。我又反而觉得唔系。即係嗰种你当将个脑分割成为唔同嘅部分嘅时候，当我 activate 音乐嘅时候，其他嘅嗰啲 part 呢系好 relax 嘅。咁我跳去我，哦，做电影嘅时候，其他音乐嗰啲系好 relax 嘅。即係我唔会觉得系啊，哦，overlap 咗，然后好辛苦，然后我要炸爆个脑。If anything， 我会觉得，诶，其实嗰度可以偷一啲咁样嘅嘢过嚟喺度用，哦。咁所以依个系你讲得好啱，其实系行得非常之快。咁而学识咗好多唔同嘅嘢。咁而接触嘅层面，即系例如依家同公司嘅，即系我觉得好好嘅就系，是，啊，我哋唔單止淨係喺 creation 個 creative 首歌個 MV 點樣行之外，即係同我團隊都會一齊傾，成件事應該點行。咁當然每個campaign 每一間公司或者每一樣嘢個資源分配都唔同嘅，咁我哋點樣去 manage 嗰樣嘢，去令到佢做得更好呢？咁即係依一樣嘢係我覺得其實幫助到我啦，同埋亦都幫助到我團隊啦。點樣去即係將每一嚿錢啊，或者每一個 strategy， 首先運用得更好，同埋可能我成日話將個矛頭變得更加尖鋭。我哋點樣即係 penetrate 到嗰班人，咁然後喺後面點樣擁我哋要嘅嘢入去呢？咁即係依個係你話碰唔碰釘，絕對有碰釘嘅，即係都有好多嘅時候，哦，個 result 不如理想喎，咁點解會不如理想呢？咁就係透過依啲就賺取咗好多經驗翻嚟。 但係呢啲經驗聽落去咧，好似係會有一啲好理性啊、好數據啊、好多呢啲嘅分析。咁就同之前可能做創作啊、電影嗰啲，嗰，那個就係可能情感抒發啊嗰啲， 冇錯， 係咪即係完全即係兩個 mindset？ 自己而家都喺度即係學習咁或者提升緊。 係噶，冇錯。其實我哋要點樣攞個 balance？ 即係我哋喺創作嘅時候，通常就是一樣嘢就係講個品味，我覺得好聽，我覺得好睇，我覺得呢個係啱嘅，係有一個我覺得喺度。喺一個 business 或者喺一個 campaign， 我哋就睇哦個 KPI 係咩，個 ROI 係咩，我哋行呢一步個 statistic 係咩，但係中間個 balance 個位就係 statistic 永遠係慢嘅 ，statistic 永遠係你行咗我就計今日波成行咗一步。哦，原來經過365日佢會行幾多步，即係代表咗佢會咁樣去行。咁我係有一個咁樣嘅數據，但係數據係唔會創造到新嘢出嚟嘅。數據只會 predict 到你一個 pattern。咁個關鍵唔在於你點樣同我講呢個 pattern 代表咗啲咩，你要同我講我哋以呢個 pattern 點樣去 predict 下一步波成會點樣行。咁呢一樣嘢就係一個數據俾唔到嘅嘢嚟，呢一個就係我覺得佢會咁樣行。咁就係將嗰個，我唔可以话 creative， 亦都唔可以話個 sense 或者咩，其實就係可能你話係人性，可能係我睇咗哦依、這個大家咁樣去會行嘅時候，我覺得睇過佢嘅 pattern， 佢聽朝會咁樣行，咁依一個就係我嘅 skill 啦，亦都係大家會覺得 OK 咁。嚟緊原來我哋會興呢一樣嘢嘅，嚟緊我哋可能會興嗰樣嘢嘅，我哋就買呢啲procure 唔同 product， 我哋唔好買嗰款嘅，我哋買呢款嘅，或者我哋嚟緊轉嘅風向係日式啲嘅，唔再係咩，咁呢啲就係個我嘅我覺得咯，但係當然係要 base on 有埋 stat 一齊去配合，先至我會覺得攞到一個 balance 咯。而呢一個新嘢，我成日同人哋講，你唔可以行快人哋一萬步。你 Picasso 死咗一百年之後，先人哋識你，其實冇意思。對佢嚟講，當然名流青史，不過喺嗰一刻佢係窮到盡， 係 即係，但係依個係好慘噶嘛。咁我話你快人半步，半步就係 within 我明白嘅距離之間，我得到一樣新嘅嘢。依、這個就係叫 education， 依、這個就係喺我哋一個。growth 入面我哋叫 scaffolding， 我哋喺即教一个小朋友教一个 BB， 我哋唔会俾一俾就俾 algebra 佢㗎嘛，哦一步一步嚟，但係俾多少少，咁呢一个你就会 guide 到无论系你嘅观众听众 audience， 或者你要 hit 嘅嗰班人，哦我又得到新嘢，边个拍电影好叻呢样嘢呢 ?Christopher Nolan，哦我睇完 Inception， 我明啊，其实个底好简单明，但係哦我可以即係梦中梦中梦喎、哦、嗱你明白梦中梦啦，我下一个俾多少少你 ,Interstellar。哦我又明白时间，咁呢一个嘅计算係非常之精准嘅。咁、所以呢个係好叻嘅一样嘢，而我觉得喺无论创作嘅人当中，除咗你除非啦你话我只係做过自己，我乜都唔理人嘅。呢个可以系一个 way。如果你想更多人认识你嘅 work 嘅话咧，你就需要攞一个大家明白嘅点，然后攞个 balance。 因为我有时都会访问一啲可能自己独立做音乐嘅朋友，或者可能有啲听紧朋友都中意音乐，咁但有时就系、我做一首歌系第一步啦，但系跟住之后点样去令到自己嘅歌可能影响得更多，多啲人认识咁。即系啱啱听咗你讲嘅嗰个，即系嗰啲嘅体会之后，如果要你俾一啲嘅。advice 好似一个 consultant 上身，即系对于呢一啲做紧音乐嘅朋友，你会觉得应该要思考一啲乜嘢，按佢自己嘅个 path 度咧？ 我觉得第一个 path 系要有你自己嘅 touch 喺入边，呢个系废话嚟嘅。但系佢哋成日话你要有你自己风格，呢个系真嘅。即系如果完全冇嘅话，系真系有啲难突围而出。但系第二就系全世界最好听嘅歌，但系呢个世界冇人听过。呢件事系唔存在嘅。咁所以点样透过唔同嘅渠道去俾人哋知道係关键。咁你有啲咩掣肘，例如 budget 嘅掣肘，例如可能我唔可以去嗰度去 promote 嘅。咁呢啲只要你明白到个道理，你话哦咁我选择唔去做，咁你就话哦我淨係用一隻脚去跑嘅啫。 係 呢个系你嘅选择。咁但係即係我啱啱讲嘅嗰几样嘢系比较难啲啦，咁但如果喺冇资源、冇咁多唔同渠道嘅之下，点解要揾个 unique selling point 咧？就系因为至少你会捉到一班净系中意你嘅嘢嘅，然后透过佢哋去慢慢一传十、十传百。咁除非你系海量资源，咁其实我当听日。幫成出首歌叫波波波波波， 係 好啊！ 如果你 靠你幫我啦， 如果你有一千萬嘅 marketing fee 咧，係成個銅鑼灣都喺度波波波波波咧， 係 全香港都會知道呢首歌叫波波波波波， 係 咁。但係當你冇嘅時候咧，你只可以即係要用一啲少少唔同嘅方法。 咁我想知咧，即係呢一啲嘅諗法、呢啲體會啦，幫人嚟做一樣嘢啦，但係翻去自己度做有冇難度咧？因為好多時幫人諗嘢同幫自己諗嘢，好似係兩樣嘢。 冇錯冇錯， 喺你身上又有冇呢個情況？ 喺我身上我都係要嘗試攞呢個 balance， 因為我始終有嗰個就係話啊，你話藝術家又好，或者其實固執又好定啲、我有一個好想把我自己 touch 嘅嘢落去嘅人。咁而當中咁樣就會花咗好長嘅時間去點樣輪到成為極致，因為其實一個係 business 點樣 run 一個 business， 你話哇最多餐廳嘅唔一定最好食㗎。你例如快餐店周街都係賺錢嘅，但係你話哦，你要係最好食嗰個定最多間嗰、那個，你自己要好清楚。我知道貨我自己嗰門藝，我係想成為一個壽司師傅，我要切得最極致，我揀嘅魚、我嘅飯，依、這個係我味道，因為依個係貨我嘅。 但係如果你話我係要 serve 人哋嘅，俾人哋去，我要賺錢或者點，咁你咪要以人哋嘅角度去諗。咁、放我都會嘗試揾呢個中間點，因為公司即係佢會覺得我想俾你做你嘅嘢，但係公司亦都要營運咁啊。係。咁我哋點樣去攞個 balance？ 呢個係永世嘅 battle。呢个是不会完的，但是 很奇怪的，两个 way 都 work 的，你很 commercial， 人家喜欢了你都可以 work， 你很 niche， 人家喜欢了都可以 work。 那我觉得今代的香港有一个好处是大家的接受能力越来越高越来越大，我们有很多不同 artist， 无论 Mira 好、Gareth T 好、 Tyson Yoshi 好，我们自己 artist 好，即是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的东西看，即是代表大家是肚餓啦，想食啦，咁你想人哋食你嘅咩、你想人哋覺得啊 ，Yan Ting 喺度嘅一直為佢係做啲咩嘅？咁我可以行好 commercial， 即係每一次都係一樣嘅。It works， it's okay if that's what you want。咁放我就係、我每一次要少少唔同咯，我每一次要炸一個架一架車，下一次又炸架飛機咁樣，即係 I don't know， 但係我每一次都會問咗自己先，我想俾一啲咩呢個觀眾？我喺香港嘅樂壇或者喺個 entertainment business， 我嘅一席位係咩？咁人哋中意聽啲咩 ？And we try to find it out。 有一種同與 CEO 對話嘅感覺，好中意， 我覺得係。 小姐你好，注意再退后多几步，知否便碰好，会介意我大胆几度，而多进圈套，我俩同前行无路，齐长旁停步，会不知道怎做，会不知道怎做。Yeah, yeah, yeah. 千军一刻总未至于 欣欣2017年的作品，当时他都有份执导的，亦都看到他跳舞很厉害的作品叫《小姐你好》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正报第一节新闻。本港新增4649宗新冠确诊，输入个案占399宗，多四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10266人死亡。为咗方便检测阳性人士更新及补充已喺网上申报平台填报嘅资料，卫生署已经新增功能，让相关人士喺首次提交资料后嘅7日内，可自行喺网上平台更新本人及家居接触者可接收短信嘅手提电话，以及填报先前未有申报嘅家居接触者嘅相关资料一次。14间安老及2间残疾院舍。殘疾人士院舍共21名院友及2名員工確診，93名院友及1名員工被列為密切接觸者。513間學校呈報878宗個案，18間學校共19班要停課7日。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香港的吸煙率一直持續下降，由40年前的 23% 下降至去年的 9.5%。是全球吸煙率最低的地區之一，反映香港控煙工作的成效。盧寵茂在控煙活動致辭時又說，控煙政策的長遠目標是將來徹底消除煙草禍害，讓新一代不再受到煙草產品的誘惑及危害。政府將會就下一階段的控煙措施諮詢公眾意見，並致力在2025年將吸煙率下降至 7.8%。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席湯修齊支持時說，全面禁止另類煙草產品的條例已經在今年4月30日起正式生效，期望政府下一步大幅增加煙草稅，擴大禁煙區。今期居屋在下星期二開始揀樓，房委會今日公布價單，其中售價最高的單位是北角暨華苑高層一個457呎單位，賣5,309,000多元，平均尺價11,000多元，售價最低的單位是啟德啟恩苑低層一個189呎單位，賣1,243,000多元，平均尺價6,500多元。今期居屋有7個項目，合共提供近9,000個單位，包括北角暨華苑、啟德啟恩苑、馬頭角冠山苑、觀塘安秀苑、將軍澳超明苑、沙田如德苑及东涌御雅苑，以市价51折出售，售价由大约124万至到531万元不等。房委会今朝早收到超过25万份申请表，并且已经在今年6月搞珠。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提提交通情况，西营盘水街有火警意外，介乎第二街至第三街暂时封闭，现时第三街的龙尾去到薄扶林道，第三街去中环方向龙尾排到薄扶林道。另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红桥的交通意外仍然未处理好，龙尾去到丹桂村。另外，较早前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平石村慢线的坏车就已经清理好，龙尾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站、伟业街近常怡道，同埋九龙湾启祥道近住云展街。仲有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通往渣华道的支路，近廉政公署总部大楼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了，现时一带比较车多。好了，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健威，你喺度做咩啊？ 师培，正所谓一寸长一寸强，我睇下可唔可以将啲筋拉长啲啲啫。 吓、啊，但系筋唔系咁拉噶、啊。 唔系啩？我见好多人都系咁拉噶，有咩问题呢？ 啊，想知道拉筋嘅好处同埋点样正確拉筋？听实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卢师培、洪健威知识会社啦。 送音乐嘉宾咧，继续 Yan 听啦。咁啊，有你嘅新嘅派台作品《意外现场》啦。咁啊，喺我两个估之前咧，都想再问多少少，就系喺即系过去呢段时间，头先大家都听到你即系所做嘅嘢经历嘅啦。咁其实去到话一个咩嘅时间点，你就觉得咦，我又 ready 啦，我又可以即系做自己嘅歌啊，推出新歌咁啦。 其实啊，呢、這个问题好好，這个问题真系好好，真系即系。過去嗰幾年啦，不斷做好多唔同嘅 project 啦，但係其實係我去翻新加坡嘅時候，我翻到去新加坡其實因為其實不斷好忙碌嘅，不過就見翻自己朋友。新加坡係一個比較平淡啲嘅地方，咁嗰陣時我就喺我朋友屋企嗰度住，嗰陣時就佢屋企整餅嘅。咁我每一日呢，我就其实同佢去整饼啦，之后就起身啦。其实第一样嘢係带佢小朋友去返学先啦。咁返完学之后就去整饼啦。整完饼之后就返嚟就凑佢哋放学啦，做下功课啦。咁我 kind of 就係佢即係第二个爸爸咁样。咁然后就过咗一段好长咁样嘅生活嘅。咁其实当中呢，你话係咪特登咁样做或者定係点，唔系嘅。咁不过当中其实明白咗好多道理，就是停低嗰下。其实大家如果睇翻Jun Lee日出时阳街灯安睡嗰、那个古仔系我，嗰、那个古仔就系喺城市当中忙碌做好多嘢，为边个？为自己？为人哋？我哋不断谂工作要点做，赚几多钱？其实去到最后，如果听日你死，你个老细就会揾一个人嚟代替你。但是你阿媽永遠都冇咗個仔，咁所以其實人生當中緊要嘅嘢係咩呢？嗰陣時 take 咗一個好長嘅 break， 其實就去明白到企定嘅時候，你終於可以睇清楚你身邊嘅嘢，你可以睇清楚你身邊有咩嘢，同埋你失去咗咩嘢。咁所以嗰陣時我得到嘅一個頓悟，喺日出時最後嘅嗰一下。女主角是企咗喺度感受迎风而嚟嘅嗰个感受，而我亦都系感受到原来停顿 feel 到个风，你终于嗰一刻存在啦，你得到你嘅顿悟。所以我成日话需要人类需要反思，因为你做好多嘢嘅时候咧，你系冇时间去谂过你做过啲咩啦，你应该做啲咩，同埋我依一刻做紧啲咩，只系做，咁去到最后你从来冇活过。但是一个人生 入面一個人要成長是需要反思，理順了這件事，然後想我下一步究竟要怎樣。所以去到那一刻，我每一天都問自己，我人生是什麼呢？我應該做些什麼呢？我做了我某些我要做的事，我下一步是什麼呢？那我就 go through 了一個這樣的 metanoia 的 journey。 Thus 意外現場是一個這樣的 spiritual conversion 或者一個 transformation。 那我就覺得我是時候回來香港唱呢首歌，做呢样嘢，咁所以就翻咗嚟香港做啦。 For 大家 reference 呢个日出时分街灯安睡，大家如果唔记得个 MV 系阿 Yan Ting 拍嘅， 系冇错冇错， 即系佢咪就系听咗，跟住觉得啊，系自己故仔，而真系佢拍，佢将自己故仔放咗落去嘅， 大家可以重温下。 系你咁样讲完之后，我谂翻嗰个 MV 个画面， 好 make sense 啊！喺嗰个好空旷嘅草地度，咁然后阿 Jin Lee 有个台咁样噶嘛， 同埋最尾放胆踩只脚落啲泥度， 冇错。而最后女仔得到嘅顿唔系要向前行，而系要倒插秧，先至系最快。 即系企喺嗰度，企定嗰样。 即系我哋成日都向前插，向前插。点解插得咁慢？因为插秧要插得快，要去 move forward， 有阵时系要退后。这个就系个中嘅道理。 咁当有咗呢一个嘅谂法之后，跟住就系咪就要实行啦？就即系翻到嚟香港就同公司去倾，就 propose 一啲谂法。 冇错，咁嗰阵时就即系翻去同公司讲啦，就话哇，经历咗咁耐啦，即系亦都想做一个值得骄傲嘅 project， 亦都想俾人觉得哇唔同，咁就洗晒个 IG。系，然后喂点样去做一个又冇做过又有挑战，又可以俾人觉得。即係好睇嘅嘢咧，咁原來喂不如爆炸啦，喂不如冇啦，我喂就咁啦，即係咁所以即係嗰陣時就覺得啊，去到你明白到個道理啦，個真正嘅挑戰啦，咁就即係諗咗，因為其實我頭先講每一個 campaign 每一件事，想俾大家感受喺唔同層面嘅意思。意外現場首歌嘅歌詞係講嗰件事，意外現場係。describe 嗰個 moment 噶，咁點解英文名叫 metanoia 咧？我啱啱就講係一個 journey。咁去到個 MV 啦，點解係一 take 咧？因為嗰個一 take 就係個 visualization of 嗰個 journey。而去到臨尾點解要炸咗架車？人哋話點解唔放火咧？啱嘅，因為其實我本身嘅諗法都係。放火，我哋华人社会，我哋 send off 好多嘢，或者好多唔同嘅事，都系一把火烧咗佢，烧咗过去。咁而当中，我觉得我喺地狱行咗出嚟，呢一样嘢其实同但丁嘅Inferno 系好似嘅。佢落咗九层地狱，然后去到最后，佢得到佢要嘅答案。咁所以放火，然后呢个一 tick。咁但係嗰種心中，我唱緊嗰陣時嘅澎湃又點樣去 represent 呢？我就覺得需要係爆炸，係一種喺心入面嘅 implosion。咁所以唔係 explosion， but an implosion inwards。咁所以我最後就將呢幾樣嘢 combine 就成為咗今次意外現場成個 campaign， 無論係 MV 啦、英文名啦、中文名啦，去到之後有個visual poem， 其實就係。feel 翻啲 backstory， 就希望大家喺每一个层面都会得到一个唔同嘅嘢，去拼凑成为一个故仔，而唔系话个中文名就系个英文名，就系个歌词个 MV 就系直接拍翻嗰样嘢出嚟，即系我会觉得嗰个系冇将首歌嘅整体意义带出嚟咯，就只系将佢最直接嘅意义呈现咗出嚟。 咁啊，再你繼續詳細講呢首歌嘅同時，我同阿斌咧都會估下你關於呢首歌或者成個 campaign 嘅一啲事情，即係我哋睇完聽完之後嘅感覺嚟嘅，係啦。 係咁啊，我估先啦，因為頭先同 Yan Ting 傾完呢段偈之後咧，我覺得Yan Ting 佢作為一個導演，亦都作為好多方面嘅一個 consultant 咧。佢出一首歌應該唔會淨係出一首歌咁簡單，即係講緊嗰樣嘢，我會再講落去就係、 是，以你逼佢咩話？ 係啦，因為即係其實由遲了悔改啦，到意外現場啦，其實都係剖析緊一啲唔同愛情關係或者人際關係上唔同嘅角色啦。而一個導演其實最擅長製造嘅就係角色之間嘅 contrast 同埋矛盾啦。咁我覺得其實喺 Yan Ting。再做翻歌嘅时候，喺佢入边个导演脑啊，已经谂其实有一系列嘅角色嘅古仔 是需要去讲的。那这些的角色可以有关联可以没有关联，但是可能不会只是一个角色或者一首歌那么简单。是啦，那所以我估计那样东西就一个是下緊一盤好大嘅棋啊！其實 係我估埋你就棋喎。咁我想估係，我諗係睇曬所有嘅嘢一個感覺。我覺得呢個現場呢一首歌個好似係一套戲嘅片尾曲咁樣。可能再加上因為 MV 行出嚟嘅時候，嗰、那個歌詞就係話翻俾你聽，究竟呢兩個人之間發生過啲乜嘢嘢事咧咁。咁我覺得喺可能喺創作或者諗嘅時候，啊，究竟呢首歌佢嗰、那個喺呢個 campaign 裏面個角色擺個咩位，可能都有類似一個咁樣嘅崗位啦，即係一套戲去到完結升緊個尾嘅時候，用呢首歌總結緊究竟所有嘢發生咗啲咩事咧？呢個係我嘅感覺，覺得呢首歌喺呢個 campaign 個 project 裏面嘅位置。 我想講兩位都 hit 中咗我諗。嘅唔同嘅 point， 即係頭先你話哦係下緊一盤好大棋，或者每一個角色好唔同嘅矛盾，其實係正確嘅。我從來唔會拍同一樣嘢兩次，即係有啲導演佢係會拍好接近嘅嘢，因為佢攆緊個分別啊。啊，依條蒸魚同埋煎魚爭 at 嘅啫，不過佢揾到嗰個樂趣。即嗰個係好犀利嘅，但我唔係依一種導演，我亦都唔係依一種嘅 creative 啦。 係， 所以你會見到我、哦、小姐你好，我、哦、開心 retro 啊嘛，臨尾我就彈隻鬼出嚟，然後哦下一個我、哦、打嘅，然後我就會有一個保鏢，然後一個女仔，即每一套 MV 或者戲，我都會嘗試將好唔同嘅嘢擺落去，咁依、这個。下一個好大嘅棋，其實係我心中嘅嗰盤棋，就係、是、我想試每一個唔同嘅 character、唔同嘅矛盾、唔同嘅 storyline， 究竟會係點？呢、這個絕對正確。而你講到即係去到意外現場，佢本身嗰樣嘢，亦都非常之 appreciate 你睇到嘅，就係、是、其實個開頭係一個 ending 嚟，係個 final send off， 係咯， 個 send off 係 for what？咁呢個就係我哋 campaign 去成件事去行嘅時候，就係、是、我哋第一樣嘢打出嚟，啲人話：哦，那個首歌好聽咯，咁幾好聽啊，咁、那個 MV 幾好睇，哦爆炸，點解爆炸先？然後啲人就會喺度睇，咦，車入面好似有個人嘅，個人係咩人嚟噶？唔講，點解唔講？因為我 create 咗一個 curiosity， 因為去到之後 set 出嚟嘅每樣嘢，哦，有個 visual poem 去講翻原來係咁，所以係有佢嘅程序，有佢步驟，去即係令到大家更加 enjoy 個成個 experience。即係其實你當係一個 five course meal，我點樣去慢慢俾大家食唔同嘅嘢？所以即係我想講兩位嘅分析都非常非常之正確。 因為一路頭先你有講一個 term 即係 metanoia 啦，咁其實即係係咪喺希臘文好似係喺悔改或者一啲心意嘅轉化嘅？ 其實係一個 journey 啦。佢 describe 就係嗰個 spiritual conversion， 你得到個頓悟之後，你改變嘅嗰一個 journey。 係啦，因為見到喺可能喺 social media 上面就會用英文呢一個會見得多啲呢個字啦。咁同埋見到你有講其實有即係一個 concept 可能 inspire from 心理分析。在瑞士那邊， 靠用， 是啦，因為你有問過那些人有沒有興趣想知道，那大家說想知道，但你又未，我未看到你可以，所以我就想在這裡問，因為另外還有意大利詩人也都是有另一個 inspire 到你，有沒有可以講一下這兩個人的作品，或者他們所講的東西怎麼放在裡面？ 是的，因為其實在今次整個 project 裡面，但丁嗰個絕對係 play 咗一個好大嘅 part 啦，就係講緊點樣即係落地獄 ，and then get the metanoia， get the conversion。咁 Carl Jung 其實佢嘅 psychoanalysis 入邊，有一樣嘢叫 the shadow， the shadow 係你個陰暗面啊，你嘅唔好嘅嘢。咁你點樣去 confront 個 shadow？ 其實我哋講緊嘅就係、是。有好多我哋嘅問題，或者係我哋嘅恐懼，或者我哋唔好嘅嘢，其實我哋一日唔去 confront 嗰樣嘢，其實我哋都唔會得到我哋最後嘅嗰個頓悟或者解脫。咁所以其實就係、是、我溝通係一個我好鍾意嘅榮格，係咪叫榮格？ 有啲咁樣嘢 啦，係啦，榮格。咁我係一個我好鍾意嘅 psychoanalysis。咁所以即係當中就攞咗Memories, Dreams and Reflections， 呢個係佢嘅其中一本書。咁就係將佢入面某啲我覺得好重嘅點就擺咗落去囉。咁所以冇啊，呢個係好 我藏喺我心中，例如我会想点样 confront 我嘅 shadow，我遇到嘅 shadow 系咩？我嗰啲 flashback 嗰啲唔好嘅 memories 系咩？然后再透过一个咩嘅 journey 去放咗佢哋走。咁所以呢个就系点解将呢两个 part 编为意外现场嘅成个 concept。 我反而好好奇一样嘢，就系头先听 Yan Ting 嘅分享咧，即系因为我谂佢做自己嘅作品好重视一个元素，就系点样去讲故仔，同埋个故仔嘅backstory 咁样啦。咁我哋喺一首歌嘅可能文案啊、画面啊、歌词度，我哋都会睇到呢啲嘢啦。反而对于 Yan Ting 嚟讲，可能一首歌嘅編曲或者佢嘅 melody line 对你嚟讲，都会唔会都系一个讲故仔嘅工具咧？ 绝对系，绝对系。即系例如佢嗰、那个arrangement 系几咁幽怨啊！我一临尾系点样？因为佢少少 rock ballad 元素啊，点解要澎湃？即系如果佢临尾个鼓或者嗰啲吉他唔系咁处理嘅，未必系咁样嘅爆炸噶啦，可能系一个海浪冚过嚟都唔定。咁所以其实嗰、那个 visualize 出嚟嘅嗰样嘢系透过音乐先嘅，我哋点样去唱嗰首歌，其实系一个点嘅咋，就系、是、我睇到个爆炸，我就要拍个爆炸出嚟。喺爱遇罪嘅时候，你讲歌词，第一句歌词叫做未结局已埋葬于终点，所以我第一个 shot 同第尾个 shot 系一模一样嘅 shot， 就系、是、未结局，我已经埋葬咗喺开头，已经死咗啦呢个人。咁所以呢啲处理可能我唔会讲出嚟嘅，但我会觉得如果大家会去抡嘅话，都会抡到呢啲位咯。咁所以其实即系所有嘅 direction 都系 dictate from 歌词、melody、编曲先，然后就系透过我听到唱嘅时候，我得到嘅画面，再将成个 concept 摆落去。 咁 Day One 去拣一首即系拣嗰个曲嘅时候咧，潘鹏展作曲啦，今次呢首歌。咁嗰阵时有冇话谂住系想一种点样嘅曲式啊？一个咩方向地嘅话都冇噶，即系真系收下啲 demo 听下，睇下边个有 feel 咁样啦。 其实嗰阵时真系撞彩噶啦，真系收下啲 demo 听，但系一听咗之后就觉得喂，呢首好正，即系。潘文只是一个很好的 writer 嚟嘅， 咁但系反而我觉得咧，其实大挑战咧系词人呢个位啊、我谂嗰个沟通嘅工序会都系多啲 嘅。系嘅，其实林宝啦，同埋我哋嘅 NR 啦，叫 Herman 啦，咁其实都花咗好长时间，即系佢首先大家一齐听啊，连埋监制徐浩啊，究竟咩嘅感觉咧？大家听完之后，哦，即系冇理由听咗呢、這个，哇，好开心，即刻谂起生日快乐，即系唔会噶嘛。咁大家都会有一个共识，哇，其实都系 set 嘅。咁然后就点啊？咁讲一个咩唔同嘅 angle 咧？咁例如意外现场，佢个 pre-chorus 系有一个好 build up， 就系去探索紧呢样嘢，去 find out 紧样嘢。咁你 find out 做啲咩咧？咁我哋就透过嗰度，哦，又慢慢去即系 expand 咗成个故仔出嚟。咁不过credit to 林宝 and Herman and 徐浩，即系佢哋真系即系揾嘅 angle 啊，所有嘢其实都即系非常之出色咯。咁所以你话点样将佢浓缩喺入边，都系嗰句林宝。犀利，系真系咁啦，系啊。 咁变相喺你要录呢一首歌嘅时候，因为啱啱讲即系话好多嘅、那个音乐本身俾咗一啲感觉你嘛，咁你自己系咪都即系好似一首歌都其实 verse 又好 ，pre-chorus 都系一个一个 chapter 去嗰件事点样去谂？ 系噶，系噶，即系我每一次都系以一个 chapter 咁样去行，即系其实好多时我唱紧嘅时候，那个 MV 已经拍咗噶啦， 喺个脑里边， 冇错。咁所以就每一刻都系会以咁样嘅。起承转合啦，去录一首歌，咁所以人哋话啊，因为好执着过你拍嗰啲 MV， 系啊，因为我睇过啦嘛，我睇过个 MV， 所以我一定要攞翻出嚟咯。如果唔系嘅话，我会觉得啲观众我对佢唔住啊，我睇嘅嗰样嘢唔系我攞出嚟嗰样嘢。 咁喺大家見到嘅 MV 就係一個即係、就是、一 take 過啱啱解釋咗嗰個諗法啦。咁但係喺 social media 上面亦都有一啲叫做回憶嘅碎片，一格一格咁樣。咁嗰啲係咪嗰個嘅處理方法就會好似而家咁樣，即係嗰個唔會一個有一個完整嘅 story， 可能之後會拍出嚟啦。嗰個就係用呢個咁嘅方法嚟 present。 冇錯，就會係咁樣碎片式，因為其實我哋所有嘅回憶都係碎片式嘅、我哋唔每一次個睇清楚曬，咁我每一次只可以觸碰到一個位，咁所以就係用咁嘅 style 去即係呈現翻出嚟啦。 咁呢個現場呢個 campaign 裏面仲有冇一啲嘢其實係未 disclose 之後有機會？ 其實剩翻嘅都可能係一啲 behind the scenes 啊，或者一啲解說啊，或者一啲key visual 啊，即係亦都 credit to 我哋影相 account 啊，即係都影咗好多靚嘅相，其實我都逐漸慢慢鋪出嚟俾大家啦。At least 我會覺得可能 more than half 以上已經出咗嚟，即係大家已經開始明白到當中所有嘅道理啦。即係喺大家猜測嘅時候，或者我問大家問題究竟係咩咧？大家可以答到嘅時候，我已經覺得咁好好。我覺得有講到個故仔俾大家睇。 係呢一首之後會唔會都有 plan？ 好似頭先阿斌講嗰盤棋都已經要諗緊，跟住捉啲乜嘢咁咧？ 絕對已經諗咗， 諗咗啦， 冇錯。 見到未啊？見到嗰套戲未？ 已經咩？見見地啦， 見到啲嘢 啦， 見到啲嘅係啦。 有一個之前聽眾都同我講，Yana 上次問你咧幾時會出新歌咧，我好快嘅，最後等咗年半啦， 驚啊，好驚有年半， 因為喺你嘅忙碌嘅 schedule 嚟講，年半可能係好快嘅， 所以都係我會盡快，但係依家都係火速進行緊嘅。 咁今日多謝 Yana 同我介紹呢一首新嘅派台歌以我現場，謝謝 ，Thank you。 自信，我应可强忍，可强忍。当你这个聪明人不安分，你也许自问无憾无憾，然后才自觉你该不再等，不再等。和另一位透吻，证实快乐亦算应分。意外现场。累智商总都不够高，谁都无处可逃。别要讲今天你常爱我，情人早不是我，谁可讲看错？这结果太赤裸，不能避过，不是我可扮傻。没太多可讲，面对海看成为经典。谁写得最看你这刻与那位感情状况，需开解你的不是我。我也许自愿沉默沉默，然后才念你想可放心，可放心。走上一个多情人的厄运，你也许受着惩罚，惩罚，然后才问我会否不缺失，不缺失。回复一声好饮，证实我和你多荒谬。意外现场。能后悔的总都不够早，谁先成了歹徒？别要讲今天你着爱我，情人早不是我，谁可讲看错？这结果太赤裸，不能避过，不是我可扮傻。没太多可讲，面对海看成为经为何准得着我仍想找线索，令我欢笑痛楚跟谁度过，之后别太清楚。多恐慌都不用被采访，如难堪的是你，何必安抚？ 非常建议大家将整个 project 的每一个碎片都看完听完之后重新组织这首歌想讲的 Yan 听的意外现场。